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7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七分曼殊师利品之一。如是我闻。一时波伽梵在施洛伐住士多林几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百千人聚，皆阿罗汉，为阿难陀游居学地，舍利子等而为上首，复与菩萨摩诃萨众十千人聚，皆不退转功德甲胄而自庄严。慈氏菩萨、妙吉祥菩萨、无碍辩菩萨、不舍善恶菩萨而为上首。曼殊师利童子菩萨名相现实，出自住处，亦如来所，在外而立，具受舍利子、大伽多延那、大迦舍波、大采书士、满慈子、智大藏，如是一切大声闻僧，亦于此时各从住处，亦如来所，在外而立。而时世尊知诸大众皆来即已，从住处出，铺如常坐，结跏趺坐，告舍利子：如今何故与晨朝时在门外立？时舍利子白言：世尊，曼殊师利童子菩萨先来住此，我等后来。而时世尊知而故问曼殊师利言：小男子，汝时先来至此住处，未遇观礼亲近佛爷？曼殊师利前白佛言：如是世尊，如是善事。何以故？我与如来观礼亲近，常无厌足，未遇利乐诸有情故，时先来此。世尊，我今来至此处亲近离境观如来者，专为利乐一切有情，非为正得佛菩提故，非为乐观如来身故，非为扰动真法界故，非为分别诸法性故，亦不为于种种事故。我观如来即真如相，无动无作，无所分别，无异分别，非即方处，非离方处，非有非无，非常非断，非即三世，非离三世，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无染不染，无二不二，心言路觉， 若以此等真如之相，观于如来，名真见佛。一名礼敬，亲近如来。时与有情，为利乐故。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：如坐是观，为何所见？曼殊师利白言：世尊，我坐是观，都无所见，与诸法相亦无所取。佛言：善哉善哉，童子，汝能如是观于如来，与一切法心无所取，亦无不取，非即非散。时舍利子为曼殊师利言：人能如是亲近离境观于如来，甚为稀有。虽常慈悯一切有情，而与有情都无所得。虽能化到一切有情，定去涅槃，而无所执。虽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幻大假咒，而于其中不起汲汲散坏方便。时曼殊师利白舍利子言：如是如是，如尊所说，我为利乐诸有情故，幻大假咒，令去涅槃，时与有情及涅槃界所化所证，无得无执。又舍利子，非我实欲利乐有情幻大假咒，随者何？诸有情界无增无减，假使于此一佛土中，有如净切沙数诸佛，一一接住而所大劫，昼夜常说而所法门，一一法门各能度脱而所佛土诸有情类，悉皆令入无余涅槃。如此佛土有如是事，于十方面各如净切沙等世界亦复如是，虽有而所诸佛世尊，经而所识，说而所法，度脱而所诸有情类，皆令证入无余涅槃，而有情界亦无增减。何以故？以诸有情自性离故，无边际故，不可增减。舍利子言：曼殊师利，若诸有情自性离故，无边际故，无增减者，何缘菩萨求大菩提，欲为有情常说妙法？曼殊师利言：舍利子，我说有情都不可得，何有菩萨求大菩提欲为有情常说妙法？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诸法毕竟不可得故。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：若诸有情都不可得，云何施舍诸有情界？曼殊师利白言：世尊，有情界者但假施舍。曼殊师利，舍友问汝：有情界者未有几何？汝得彼问，当云何答？世尊，我当作如是答：如佛法术， 比戒一耳。曼殊师利，舍父问汝：有情戒者，其量云何？汝得彼问，父云何答？师尊，我当作如是答：有情戒量，如诸佛境。曼殊师利，舍友问言：诸有情戒，为何所属？汝得彼问，复云何答？师尊，我当作如是答：彼戒所属，如佛难思。曼殊师利，舍友问言：有情戒者，为何所住？汝得彼问，复云何答？师尊，我当作如是答：若离染迹，所应住法；既有情戒，所应住法。曼殊师利，如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为何所住？师尊，我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都无所住。曼殊师利，无所住者，云何能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？师尊，我由无所住故，能修般若波罗蜜多。曼殊师利，如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与善与恶何增何减？师尊，我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善于恶无增无减。师尊，我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法亦无增无减。师尊，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世间，不为增减一切法故。师尊，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为弃舍一生等法，不为摄受一切佛法，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为舍法得法故起。师尊，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为厌离生死过失，不为心乐涅槃功德，所以者何？修此法者，不见生死，况有厌离？不见涅槃，况有心乐？师尊，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见诸法有劣有胜，有失有得，可舍可取。师尊，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得诸法可增可减，所以者何？非真法界有增有减。师尊，若能如是修者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师尊，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不增不减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不生不灭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不见增减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不见生灭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师尊，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无所思维，若多若少，俱无希愿， 能所希愿，即希愿者，皆不取着。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见诸法有好有丑，有高有下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世尊，善男子等，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法中不得胜劣，为都不见此胜此劣，是真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真如法界法性实际无胜无劣，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，诸佛妙法岂亦不胜？曼殊师利白言，世尊，诸佛妙法不可取故，亦不可言是胜是劣。如来岂不证诸法空？世尊大言，如是童子。曼殊师利复白佛言，诸法空中何有胜劣？世尊赞曰，善哉善哉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曼殊师利，佛法岂不是无上也？如是世尊，一切佛法虽实无上，而于其中无法可得，故不可说佛法无上。复次世尊，善男子等，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欲任持一切佛法，不欲调伏一生法等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诸佛法一生法等，不欲增长及调伏故，与一切法无分别故，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世尊，善男子等，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见诸法有可思维可分别者。曼殊师利，如与佛法岂不思维？佛曰，世尊，我若见有真实佛法，应可思维，然我不见。世尊，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分别诸法故起，为不分别是异生法，是声闻法，是独觉法，是菩萨法，是如来法。善男子等，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法中都无所得，亦无所说，为不说有异生法性，亦不说有声闻乃至如来法性。所以者何？此诸法性皆毕竟空，不可见故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不辞世尊，善男子等，勤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作是念，此是欲界，此是色界，此无色界，此是灭界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见有法是可灭者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不辞世尊，若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不作恩怨，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 不为任持一切佛法，不为弃舍一生等法，随者何？善男子等，勤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佛法中不欲正得，不欲灭坏一生等法，达一切法性平等故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尔时世尊即便赞曰：曼殊师利，善哉善哉，如今乃能说甚深法，与诸菩萨摩诃萨众作真法印，亦欲声闻及独觉等增上慢者作大法印，令如实知先所通达非真究竟。曼殊师利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是身法，心不沉默，亦不惊怖，当知是人非与一佛乃至千佛众诸善根，定于无量无边佛所众诸善根，乃能闻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默，亦不惊怖。儿时曼殊师利童子合掌恭敬，复白佛言：我欲更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唯愿开许。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：如欲说者，随汝意说。曼殊师利便白佛言：世尊，若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法不得，是可住者；亦复不得，是不可住。当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缘法住，何以故？以一切法无所缘故。世尊，若能如是修者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不取相故。不辞世尊，应观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现前观诸法性相，为与佛法尚不现观，况菩萨法？与菩萨法尚不现观，况独觉法？与独觉法尚不现观，况声闻法？与声闻法尚不现观，况一生法？何以故？以一切法性相离故。复次世尊，一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法中无所分别，为不分别是可思议不可思议法性差别。当知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法中都无分别。复次世尊，一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法中都不见有此是佛法，此非佛法，此可思议，此不可思议，以一切法无差别性故。若诸有情能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一切法皆是佛法，顺菩提故。观一切法皆不思议，毕竟空故。是诸有情已曾亲近供养恭敬多百千佛众诸善根，乃能如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世尊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默， 亦不惊怖，当知过去已曾亲近供养恭敬多百千佛，种诸善根，奈能如是。复次世尊，应观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能勤修，则于诸法不见杂染，不见清净。虽无所见，而能勤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时心无厌倦。复次世尊，若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诸异声、声闻、独觉、菩萨、佛法，无差别想，了此等法，毕竟空故。若能如是，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报告曼殊师利童子，如以亲近供养几佛？曼殊师利白言：世尊，我以亲近供养佛数，量同幻世，心所法，以一切法皆如幻故。曼殊师利：如与佛法，岂不去求？世尊，我今不见有法非佛法者，何所去求？曼殊师利：如遇佛法已成就也？世尊，我今都不见法可名佛法，何所成就？曼殊师利：如其不得无着性也？世尊，我今既无着性，其无着性复得无着？曼殊师利：如不当作菩提座也？世尊，诸佛与菩提座尚无座意，况我能作？何以故？以一切法皆用实际为定量故。于实际中坐及坐者俱不可得。曼殊师利：言实际者是何增于？世尊，实际当知即是委身增于。曼殊师利：云何委身可名实际？世尊，实际无去无来，非真非伪，身非身相，俱不可得。为身一耳，是故为身即是实际。十舍利子辩白佛言：若诸菩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默，亦不惊怖，是诸菩萨定去菩提，不复退转。此是菩萨复白佛言：若诸菩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默，亦不惊怖，是诸菩萨已尽无上正等菩提。何以故？是诸菩萨现觉法性，离一切分别，如大菩提故。曼殊师利一白佛言：若诸菩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默，亦不惊怖，是诸菩萨如佛世尊，堪受世间供养恭敬。何以故？于一切法觉实性故。十有女人名无缘律，合掌恭敬白言：世尊，若诸有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默，亦不惊怖，是诸有情于一生法，若声闻法，若独觉法，若菩萨法，若如来法，皆不缘律，所以者何？ 答一切法都无所有，能所缘虑俱不可得。尔时佛告舍利子等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默，亦不惊怖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知以住不退转地，定去菩提不复退转。舍利子等，若诸有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默，亦不惊怖，欢喜信乐，听闻受持，转为他说，心无厌倦，是诸有情能为一切真实广大殊胜施主，能施一切无上财宝，具足布施波罗蜜多。是诸有情境界圆满，具真境界，具圣境界，境界功德皆已圆满，具足境界波罗蜜多。是诸有情安忍圆满，具真安忍，具圣安忍，安忍功德皆已圆满，具足安忍波罗蜜多。是诸有情精进圆满，具真精进，具圣精进，精进功德皆已圆满，具足精进波罗蜜多。是诸有情净虑欲圆满，具真净虑，具圣净虑，净虑功德皆已圆满，具足净虑波罗蜜多。是诸有情般若圆满，具真般若，具圣般若，般若功德皆已圆满，具足般若波罗蜜多。是诸有情成就真圣慈悲喜舍，亦能为他宣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，汝观何意？欲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曼殊室利白言，世尊，我与无上正等菩提尚无住心，况当欲证？我与菩提无求去意，所以者何？菩提即我，我即菩提，如何求去？佛言，善哉善哉，童子，汝能巧说甚深意处。汝与仙佛多植善根，久发大愿，能以无德修行种种清净凡行。曼殊室利辩白佛言，若于诸法有所得者，可以无德修净凡行，我都不见有法可得即无所得，如何可言能以无德修净凡行？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，如今见我声闻得也？世尊，我见。佛言，童子，汝云何见？世尊，今我见诸声闻非异声，非圣者，非有学，非无学，非可见，非不可见，非见者，非不见者，非多，非少，非小，非大，非以调伏，非未调伏，我如是见而无见想。时舍利子便问彼言，与声闻称即如是见，复云何见正等觉称？大德，我今不见菩萨，亦复不见诸菩萨法，不见菩提， 亦复不见去菩提法，亦不见由去菩提行，亦不见由证菩提法，不见有能证菩提者。我如是见正等觉称，为于其中都无所见。十舍利子复问彼言：如与如来当云何见？答得：直直。悟欲如来大龙象王而兴言论。满手施力所言佛者是何增语？今问大德：所言我者复何增语？舍利子言：我者但有假立名字，是空增语。大德当知，佛之增语即我增语，我之与佛俱毕竟空，但随世间假立名字，菩提名字亦是假立，不可寻此求实菩提。菩提相空，不可表示。何以故？名字、菩提，二句空故。名字空故，言说亦空，不可以空表示空法。菩提空故，佛亦是空，故所言佛是空增语。不辞大德，所言佛者无来无去，无生无灭，无所证得，无所成就，无名无相，不可分别，无言无说，不可表示，唯微妙智自内证之，为诸如来觉一切法毕竟空寂，正大菩提，随顺世间假立名字，故成为佛，非为实有，若有若无，不可得故。复此大德，如来所证微妙智慧，说明菩提，成就菩提，故名为佛。菩提空故，佛亦是空，由此佛名是空增语。十舍利子辩白佛言：曼殊师利所说身法，非初学者所能了之。而时曼殊师利童子即白具受舍利子言：我所说者非为初学不能解了，所作一半阿罗汉等亦不能知，非我所说有能知者。所以者何？菩提之相非实所实，无见无闻，无得无念，无生无灭，不可说是，不可听受。如是菩提性相空寂，诸大菩萨尚未能知，何况二乘所知解了？菩提性相尚不可得，况当有实证菩提者？舍利子言：曼殊师利，佛与法界岂不证言？佛也大德，所以者何？佛即法界，法界即佛，法界不应还证法界。又舍利子：一切法空，说为法界，即此法界，说为菩提，法界菩提距离性相，由是故说一切法空。一切法空，菩提法界皆是佛境，无二无别，无二无别故不可了之，不可了之故，则无言说，无言说故， 不可施舍，有为无为，有非有等。又舍利子，一切法性亦无二无别，无二无别故不可了知，不可了知故则无言说，无言说故不可施舍。所以者何？诸法本性都无所有，不可施舍，在此在彼，此物彼物。又舍利子，若造无间，当知即造不可思议，亦造实际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不可思议与无无间俱即实际，性无差别。即无有能造实际者，是故无间不可思议亦不可造。由此理去，造无间者非堕地狱，不思议者非得升天，造无间者亦非长夜沉沦生死，不思议者亦非究竟能证涅槃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不可思议与无无间皆住实际，性无差别，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非因非果，非善非恶，非招恶趣，非感人天，非证涅槃，非末生死。何以故？以真法界非善非恶，非高非下，无前后故。又舍利子，犯众比丘非堕地狱，净持戒者非得升天，犯众比丘非沉生死，净持戒者非证涅槃，犯众比丘非应悔自，净持戒者非应赞叹，犯众比丘非应轻蔑，持净戒者非应恭敬，犯众比丘非应乖争，净持戒者非应和合，犯众比丘非应远离，净持戒者非应亲近，犯众比丘非应损减，持净戒者非应增益，犯众比丘非不应供，净持戒者非定应供，犯众比丘非增长漏，持净戒者非损减漏，犯众比丘非不清净，持净戒者非定清净，犯众比丘非无净信，净持戒者非有净信，犯众比丘非不应受，清净信施，净持戒者非定应受，清净信施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真法界中若持若犯，其性平等，无差别故。又舍利子，诸异生类名和合者，漏尽比丘名不和合。曼说实例，如一何意作如是说？大德，一声与声音合，名和合者，诸阿罗汉无如是意，名不和合。我依此意作如是说。又舍利子，诸异声类名超不者，漏尽比丘名不超不。曼说实力，如一何意作如是说？大德，一生与可不法不生不畏，名超不者。诸阿罗汉知可不法，实无所有，无不可超， 我依此意作如是说。又舍利子，诸异生类得无灭忍，诸菩萨众得无生忍。曼殊室利，汝依何意作如是说？答得：一生不乐即灭，名得无灭忍。诸菩萨众不见法生，名得无生忍。我依此意作如是说。又舍利子，诸异生类名调伏者，漏尽比丘名不调伏。曼殊室利，汝依何意作如是说？答得：一生未调伏故，应可调伏，名调伏者。诸阿罗汉漏劫已尽，不复须调，名不调伏。我依此意作如是说。又舍利子，诸异生类名增上心，超越行者。漏尽比丘名心下列，非超越行。曼殊室利，汝依何意作如是说？答得：一生起心高举，行为法界，名增上心，超越行者。诸阿罗汉起心谦下，行顺法界，明心下列，非超越行。我依此意作如是说。时舍利子赞曼殊室利言：善哉善哉，善能为我解密于意。曼殊室利报言：如是如是，大德，我非但能解密于意，我已即是一切漏尽真阿罗汉。何以故？我与声闻独觉欲乐皆永不起故，名漏尽真阿罗汉。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颇有因缘，可说菩萨作菩提座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？曼殊室利白言：世尊，亦有因缘，可说菩萨作菩提座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为菩提中无有少法可名无上正等菩提，然真菩提性无差别，非作可得，不作便舍。有此因缘，可说菩萨作菩提座，不证菩提。无相菩提不可证故。曼殊室利复白佛言：无上菩提，即无无间，彼无无间，即此菩提。所以者何？菩提无间，具假施设，非真实有。菩提之性，非可证得，非可修习，非可现见。彼无无间，亦复如是。又一切法本性毕竟不可现见，于中无觉，无觉者无见，无见者无知，无知者无分别，无分别者离相平等，名为菩提。无无间性，亦复如是。由此菩提，非可证得。言可证得，可修习，可现见大菩提者，是增上慢。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如今为我是如来也。佛也世尊，佛也善事，我不为佛，是实如来。所以者何？夫如来者 以微妙智正慧真如，妙智真如二句离相，真如离相非为真如，妙智亦然非为妙智，既无妙智即无真如，是故如来亦非真实。何以故？真如妙智但假施舍，如来亦二，非二不二。是故妙智真如如来但有假名而无一实，故不为佛是实如来。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，汝非疑惑与如来也？佛也是顿，佛也善事。何以故？我观如来实不可得，无生无灭，故无所疑。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，如来岂不出现世间？佛也是尊，佛也善事。若真法界出现世间，可言如来出现于世。非真法界出现世间，是故如来亦不出现。曼殊师利，汝为净切沙数诸佛入涅槃否？师尊，岂不见诸佛如来同不思议一境界相？曼殊师利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诸佛如来同不思议一境界相。曼殊师利复白佛言：今佛世尊现诸是否？佛言：如是。曼殊师利便白佛言：若佛世尊现诸是者，净切沙等诸佛世尊亦应诸是。何以故？一切如来同不思议一境相故，不思议相无生无灭，如何诸佛犹如涅槃？是故世尊，若未来佛当有出世，一切如来皆当出世；若过去佛已入涅槃，一切如来皆已灭度；若现在佛现证菩提，一切如来皆应现证。可以过？不思议中去来现在所有诸佛无差别故，然诸世间迷谬执着种种戏论，为佛世尊有生有灭，有证菩提。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，如所说法唯有如来不退菩萨大阿罗汉所能解了，愚不能知。可以过？唯如来等闻是身法如实了达，不赞不悔，知心非心不可得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法性皆悉平等，心即非心俱不可得，由此于法无赞无悔。曼殊师利即白佛言：于是身法谁当赞悔？佛言：童子，于夫一生彼如是心非实心性，同佛心性不可思议。曼殊师利复白佛言：于夫一生心非心性同佛心性不思议也？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。何以故？佛有情心即一切法皆悉平等，不思议故。曼殊师利复白佛言：佛有情心即一切法若皆平等不可思议，今诸圣贤求涅槃者勤行精进，岂不唐捐？所以者何？不思议性与涅槃性既无差别，何用更求？若有说言此一生法，此 圣者法有差别相。当知彼人未曾亲近真净善友。左如是说，令诸有情执二法义，沉沦生死，不得涅槃。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，如愿如来与有情类最为胜否？师尊，若有真实有情，我愿如来与彼最胜，然有情类实不可得。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，如愿佛成就不思议法也？师尊，若有不思议法实可成就，我愿如来成就彼法，然无是事。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，如愿如来说法调伏弟子众否？师尊，若有说法调伏真如法界，我愿如来说法调伏诸弟子众，然佛世尊出现于世，与有情类都无恩德，所以者何？诸有情类皆住无杂真如法界，于此界中一生圣者能说能受俱不可得。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，如愿如来世世无上真福田佛？曼殊师利白言，师尊，若诸福田是实有者，我以愿佛与彼无上，然诸福田实不可得，是故诸佛皆非福田，非福田，以福非福即一切法性平等故。然世间田能无尽者，是供说彼名无上田。诸佛世尊正无尽福，是故可说无上福田。又世间田无转变者，是供说彼名无上田。诸佛世尊正无变福，是故可说无上福田。又世间田用难思者，是供说彼名无上田。诸佛世尊正难思福，是故可说无上福田。诸佛福田虽实无上，而执福者无减无增。佛告曼殊师利童子，汝依何意作如是说？曼殊师利白言，师尊，佛福田相不可思议，若有与中而执福者，即便能了平等法性，达一切法无减无增，故佛福田最为无上。而是大帝以佛世尊神力法力六凡变动，时众会中有十六亿大比丘众，诸漏涌尽，心得解脱。七百比丘尼，三千乌波娑伽，四万乌波斯伽，六十俱胝诺由他数，欲界天众，远嗔离垢生净法眼。时阿难陀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白言：世尊，何因何缘，今此大地六反变动？而是佛告阿难陀言：有妙吉祥说福田相，我今应许，故现思瑞。过去诸佛亦于此处说福田相，令大地动，故于今时现如是事。卷第574。